这个时候我就听着我嗷嗷叫唤呢， 叫啊 啊疼啊疼了，我就过去了。我说怎么了？我那个助理呀、啊，拿那棉签哈、啊，我说把它拨脓嘛，他拨完了吧，他又用那个酒精棉往那个坑上杀菌呢。 哎呦， 把那孩子杀的，你往皮肤上都不行，他那块是个烂坑，你往那坑里抹，他不那他能受了吗？把那孩子杀的眼泪都下来了，就那啊啊叫嘛。我说你呀、啊。糊涂到家了，你搞酒精干啥呀？我说你搞酒精干啥呀？酒精哪有这个正气有用啊？你酒精要能把病菌病毒杀死，脚气早都没了，是不是？皮肤病早都没了，你一杀不就杀死了吗？是不是？那谁没了？谁没杀呀？你杀呀，那是解心仪的事儿。比如脚气高，酒精一杀，脚气好利索了吗？你还搞酒精杀，你不是糟践人吗？不是活坑人吗？这个把正气一抹里头，病菌就不敢来了，是不是？这多简单呢，还搞酒精，你叫我给他好这么一顿说，是不是？哎呀，他说那我错了，他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这儿呢啊？哎，就是我这个人啊，我觉得和我没啥关系的，我不去关注他，啊，不去浪费时间。就在农村的时候吧，就是上谁家去串个门我都不去、 哦、 我认为串门吧聊天是浪费生命。就那时候吧，这个有功夫就看书，有功夫就研究哈、啊、那时候吧不愿意睡觉，我就认为吧睡觉跟死是一回事儿。你睡着了不就啥也不知道了吗？那和死有啥区别吗？那死了不就啥也不知道吗？哎，所以你要睡觉，你说这生命就浪费了，别睡，趁着你就能挺，能挺多长时间就挺多长时间，这生命不就有价值吗？你学习也有用，你给人画画也有用，给人磕手搓，反正你要做点啥都有意义，就睡着了没有意义，我就这么认为。所以那时候就不睡觉，就老挺着。那个后来吧，这一做事儿了，疲劳累，这一天 执着了， 哎，所以吧，哎呀，把你困的那心呐、啊，就赖呵呵的，就想睡，这回没工夫了， 事儿多了， 哎，事儿多了就没工夫睡呀、啊。本来应该中午，你看这岁数这么大了哈，睡一觉，没时间睡，那困得就闹心，这回想睡没时间了。那年轻时候就不想睡， 那你得有那个精力啊， 嗯， 那就说明你这精力还是 就是 挺旺盛。 对，我就认为人呢、啊。不能睡觉，睡觉你说要不睡觉你说多好，你说这一辈子得干多少事儿，你说他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候不明白，是吧？你精力你都不行，你能干得了事儿吗？ 就是 你困得都吃糊涂，你还能啥事儿能想明白？ 就是 所以就说谁是歌星，谁是影星，我都不知道。人家我就羡慕人家啊，一说歌星，一说影星，一说名人，是吧？一说什么主持人，一说什么领导，人家都知道，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吧，谁是市长，谁是市委书记，我都不知道。 你不关注？ 哎，不关注。我就想，我说你关他干啥？跟你有啥关系呀、啊？人家是不是明星，跟你有啥关系呀、啊？然后后来就这就出笑话了。时间长了吧，到后来就出笑话了。就在一个饭桌吃饭，晚上朋友啊，听说我到北京了，然后就约了好多人。晚上请我吃饭，这个桌上有好多人我不认识，完了那个我最好那个朋友吧，他张罗的嘛，我旁边吧这个凳子没人，这个椅子留出一个椅子，他就跟我说，他说旁边这个椅子哈、啊，谁也不行坐，一会儿啊有一个贵客 要来， 哎、他还来，哎、有个贵宾 给他预留的、 给他留的，哎、就是后来的。就谁也不想让他坐，让这贵宾吧，挨着这个，这个老师 哦， 然后吧就等，就干等他也不来，干等也不来，完了他老接电话，就是那个贵宾呐、啊，就给我那朋友打电话，就是你们一定要先吃，我呀不知道啥时候能到，我这边有事儿 哦、 我不能我去不了，就老打这个电话，后来吧他一看、这菜都上半天了。就再等吧，人家还老不让等。他说那咱就先吃吧，完了他还得过一会儿能来。那行，这就开始吃了。这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也没来，这个期间我就去卫生间了。 我去卫生间的期间，你说他就来了， 赶巧哈， 哎，他就来了，来就坐那凳上了。我那个助理就往那卫生间跑，他就知道我肯定不认识他 啊，他是给你通风报信去了， 他就想告诉我啊，你可别说不认识人家， 省得尴尬哈。 对呀、啊，那是全国著名的主持人，全国著名的主持人，你要说不认识，那咱们就掉价了，咱们也掉价。人家还尴尬，他知道我肯定不认识，他就在那 了解你哈， 那他就在那个卫生间门口堵了。他的卫生间是俩门，我就光那个门就回来了，他就没顶着我，他还在那看着呢。我这会儿我就回来了，回来一瞅也是一个小女子，我就心纳闷啊，我说不说有一个贵宾吗哈，这怎么来个小女子坐这儿了呢哈，坐那块儿没有表情，完了就接着吃，接着喝酒， 也不说话。 人家大伙都在那瞅着我呢，就是我回来坐那边吧， 等着你说话呢， 等我说话呢，我就瞅一眼嘛，瞅一眼我就想我说不是有一个贵宾来吗，我就坐那了，哎，这心里纳闷，这大贵人肯定是大领导，我知道他可能要给我个惊喜，所以他一直不说是谁 啊， 哎。坐那这一瞅，这不是的是，这没有啥惊喜，这他不是什么贵宾啥的啊，我就以为他不是贵宾。 哦， 人这一桌人都知道他是谁，整个这一桌都是，就我一人不知道，所以我这表情吧就木，就坐那还傻呵吃呢。完了，那个朋友挂不住了，一个女的吧，咱就不好意思老瞅，他就这么说一嘴吧，这回就认真瞅了，瞅完了没表情，不认识，是吧？ 瞅也白瞅啊， 就瞅也白瞅，瞅完了，我不认识。你看他更挂不住了，他说：“你看， 说我不认识。” 他说：“你看旁边这是谁？” 啊， 瞅完了，我不认识。你看他就更挂不住了。哎呀，他开始提醒我了。 哦，是，应该理解哈， 没有办法。 嗯， 完了，饭桌气氛就不融洽了，就不融洽了， 尴尬呀， 就尴尬了， 就是。 你说，咱装一下子呗。你装一下也不会， 没想到啊， 人家那个都知道那个少儿节目那菊萍，那谁家没孩子，谁家不关注这个节目啊？你看，就在那块儿，人家给咱提醒了，人使大劲儿了，有时候发傻，这使大劲儿真的发傻，那就发傻，你看这饭吃的，人家那个朋友也不高兴， 就是， 那朋友也不高兴， 这个引荐这个人也挺没面子， 是吧？大家不很，这就是。我说我呀，这个我问我那助理，我说乔丹是干啥的？问助理，我说我怎么老听乔丹呢？这乔丹是干啥的？你看我那助理就乐哈。 你看你救助这些孩子你能记得，这些明星你不知道， 对， 记不住。 什么体育明星？ 就是啊。 什么影视明星？什么歌曲明星？什么著名主持人？这我都不认识。 这通过这件事儿啊，你能看出你这个专注。专注才能产生专业。 对，要我为什么我说那个打鱼，这几千年来谁也没说冬天我不让你动，三九天零下三四十度我不让你动上， 就是 这招我都能想出来， 那 就必须得专心致志去想， 所以真是哈， 我就一直在说，人做事要想成功，你必须得这个钻进去， 真是啊， 把事儿得想到骨头里头去， 这就赶上一根筋了哈。 对，就叫一根筋。就有一句话叫神入。 神入。 就是这个，就迷进去了。就叫痴迷。 对。 那个有些大科学家呀，基本都差不多。都傻呵的。 对。 就这些大科学家，生活啊就不自理，都不能自理。什么都不会。 对。 说那爱因斯坦。这一类的大科学家都基本都是这样，啥也不想，他天天他就想一件事 儿， 就是天天就想一件事儿，这事儿能研究出， 甚至都简直就像病态一样了啊， 就能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天职， 所以有的时候吧，有利有弊，你说吧，他也是不对，但是有时候呢，他要想办成一件事儿，就必须这么办， 对， 哎。 就得需要这种精神， 有 这种执着， 有时候我给员工开会也说，就是谁是歌星，谁是影星，谁是那铁杆粉丝，那都是，都招着迷了，那都不看都不行了都， 我说看不看和你有啥关系呀？ 人的价值观哈，价值取向， 就是你自己做的什么事儿，不寻思，不研究，老整天想人家那个事儿， 跟你没关的， 跟你有啥关系？他是不是 有意义的哈？ 他是不是歌星和你有啥关系？他是不是那个冠军和你有啥关系？ 你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认同啊。那人生活得有乐趣，得有爱好，得有关注， 这个乐趣。真正的乐趣不是你知道谁是歌星你就乐趣了，你谁是影星，谁是体育明星啊，这叫乐趣了。人的一辈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把你的精力都用在和你没关系这些事儿，然后你拿人家这些事儿你来显摆的时候，你这一辈子一事无成，是不是？你干啥你也不带干好的，你就跟着随风唱影还行，做一个普通的人，是不是？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的话呢，可能多少有些偏执，但实际上呢是有道理的啊。 他就是这么个理，是不是？就是人一生不需要啥都会，就能研究透，就能研究明白一件事儿， 对， 这一辈子没白活。 对， 研究明白一件事儿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你三心二意你就能把它研究明白，那太简单了，那谁都明白了。咱们小的时候那小学课本小猫钓鱼，你看就这小猫钓鱼这个课本，有的人没悟出道理来，他一会儿去抓蜻蜓去了，一会儿去抓蝴蝶去了，回来一看老猫又钓一条鱼，哎，你怎么能钓上鱼呢？我怎么钓不上鱼呢？老猫说啊，你必须得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儿，是吧？你一会儿抓蜻蜓，一会儿抓蝴蝶，有鱼上了咬钩你都不知道，你能钓到鱼吗？ 对， 你看这个课文的含义是很深的，但是能把这个含义能悟明白的人不多。有的人今天逮着手机整天看呢，黑天白天看着手机， 这还真是啊， 是不是？ 现在这人呢，这个手机啊，这个迷恋的程度已经接近于这个隐性了， 对，就离不开 人。这个去卫生间都必须得拿， 哎，就是 醒来第一件事看手机， 好像离开他就不能活了， 真是这样的。 那你看他看什么呢？ 这有的时候就玩物丧志了啊。 就是你看什么，你看他看什么，无非那里有些个那个花边新闻啦，这个各种什么小道消息啦，那里什么都有，是不是？但对真正对你有益的有多少 啊？那有些可能是说这个有些消息哈， 是 微信啦 QQ 啦哈，那有一些确实是。 是，可能你把精力 白白的浪费时间， 你把你的精力如果都用在这上了，你自己要干啥的时候自己忘了，哎呀，我今儿干啥呢？我今儿应该干点啥呢？ 分散了， 他都没想，他把那个精力时间都浪费在那些个没有用的东西里了。那里有笑话啊，有小故事，有花边新闻，是吧？什么都有，那是应有尽有。可是这些东西对你有多大用处？对你要做这事有多大用处，是吧？因为如果你是专门收集的这些的记者，哎，这是你的职业 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这就对了。如果你像我哈，我说我就整天我讲微生态，可是我没工夫去研究微生态学，我就天天拿那个手机啊在里头找乐趣，一时快乐 误一生， 误一生。要做那个事儿没人替你去做，即使有人替你做也不如你自己做的那个好，别人替你做和你自己做能一样吗？ 对， 凭啥人家替你做呀？人家替自己做多好啊，你自己都不做你让谁替你做，是不是？ 这个一个人呢，能成功能成大事儿，这个很多原因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你这种精神。 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就是雷锋说那话，把有限的生命投放到无限的工作当中、事业当中，这就是价值。哎，你要把这些有限的生命全都投入到那些无用的当中， 希望呢老李的话能够给收音机前或者电视机前的这个听众和观众一个启示，尤其我们年轻人哈，这要创业的年轻人，我想这话对你们来说非常的受用啊。 对，所以我就说不求这一生轰轰烈烈干多大多伟大的事业，是吧，咱们就做好一件事儿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对， 所以我呢这个在农村的时候吧，我呢就搞过画画嘛，那个时候啊我就想立志，我这一辈子我把画画好，我当画家，我相信我画出的画，这个不说千古流芳哈，保证越画越精。人们会欣赏， 我相信你 会喜欢。 坚持一个行业你都会做得非常优秀。 是啊， 毫无疑问的。 我只要想做的事儿我都能把它做好， 出人头地啊。 咱不说出人头地，就是能对得起自己就行了，就别说对得起别人，自己都什么都稀里糊涂的，你能叫对得起自己吗？是吧，做事做就把它做精。你看就包括那个唱歌，我是没学过音乐的，就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吧，他不教音乐，小学中学我都没学过 啊，那年代没有这个音乐 没有 课程哈。 那中学毕业以后回到农村了，那枯燥啊，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那队长一喊说干活喽，哎呀那心都像蛰的似的。那年轻啊，就正是那个能睡觉的时候，你看就得起来，天不亮出去什么是苗都看不着，苗和草都分不清，你看黑灯瞎火的就起来了，是不是？完了天不黑透都不能回家，那咱不是孩子吗？ 披星戴月哈， 就是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天天就这么的， 就是 你说那多枯燥啊。 那现在这父母都舍不得呀。 那时间长了吧，那人呐精神就压抑，就说怎么能就是有点乐趣。 对， 我那时候吧，我大爷，我的四大爷会拉二胡。我就觉得拉这个二胡听着声啊就非常非常好。我说你会有个乐器多好啊，你能这也是一种那个消遣。 对， 一种自我的欣赏啊，你没有快乐就自己制造快乐，寻找快乐。我就想我要是有钱，我买一个那个乐器多好，是吧？那然后没事的时候，闲暇的时候，自己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是吧？别老那么枯燥，就是一个干，就是没黑带月带白的，就是种地，是吧？没就白活了，但是没钱买，就买个二胡钱都没有，那但是这是我一个愿望，但有一天呢，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解放军战士，那解放军的时候种地，他们的地呢跟我们生产队地挨着，俩解放军在那看水，他在那没事了，他俩有一个解放军那唱歌唱得好，就唱那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正好在那休息了，一说休息吧，农村不讲卫生，那累的吧他顾不了卫生，扑腾的就躺到田埂上， 没条件哈， 没条件，就在那躺着，就抻腰啊，累的难受啊，就在那躺着，这时候我就听他，就唱那个这个歌，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我就听着唱呢，就把我唱的热血沸腾，我头就坐起来了，我说这歌怎么会这么好听呢？它不比乐器差呀，你说这多好啊！这还不用花钱，这不用这回妥了，不用花钱买了，不用挣钱攒钱买乐器了，你就只有一张嘴就行了，它能打动人心，是不是？能让人陶醉，就对这歌曲就感兴趣了，对歌曲感兴趣，我不会唱歌，也没学过，我就找，就琢磨怎么会唱歌，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歌怎么能唱好？有人说，那你得先那个。得有一本的乐谱 识谱啊， 对，你有乐谱照那乐谱，你有人教你，我这真就整到了一本乐谱，叫怎样读简谱， 能看懂吗？ 看不懂啊，我就想当时得到这本书的时候满心欢喜，我说这下妥了，我肯定会唱歌了， 我能自我欣赏了，自我娱乐了。等把那书一打开的时候，傻了。我一瞅，我说这不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吗？这也不是歌啊。你看那那个简谱可不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吗？哎呦，当时就羡慕了。哎呦，我说这是谁整的呢？这歌曲这歌本这是谁编的呢？我说这人不就是神仙吗？他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他都整成歌了，你说这人有多厉害呀、啊？哎呀，把你羡慕的五体投地。我这人就是，当我要羡慕谁的时候，我就努力争取向谁学习，争取也一定，就赶不上人家，也得接近于他。然后吧，就不认可，没人教，就天天拿这个书啊，就琢磨，干活的时候把它揣那破腰兜子里头。所以一休息了就把它拿出来 看， 就在那看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它是什么关系，这人怎么整组成的歌，慢慢的哎就悟进去了。一点一点的就明白了啊，什么是四分之二拍，什么是四分之三，什么是四分之四拍，什么是渐长音，什么是渐弱音，什么是半音。哎，慢慢的我就逐渐就懂了。然后就开始啊，就开始试了，啊，就试，慢慢的就逐渐的就越来就越熟练了。哎，这回就开始试谱了， 就自学了， 就自学开始试谱了 啊， 哎，自悟了，哎，然后我自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草原之夜》， 哦， 哎，就是反复练呐，反复看呐，已经很熟练了，能唱了，但是不敢。我就觉得那歌词写得非常好，好像就写我的心情，就特别能抒发自己那种感情， 压抑啊， 哎，苦闷、压抑、期盼，是吧？都在那里头，但是不敢唱，就自己偷唱，自我陶醉，哎，自我偷唱，唱的对也不知道，唱的错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听过，哎，尤其是自己试的。这试谱你试的对还是错也不知道，哎，这个歌曲呢叫抒情歌曲，这个时候就开始允许唱了。在那个广播里边，在收音机里边我就听到了。 哦， 我一听，哎呦，我说我唱的一点都没错。 哦， 你看 这调对上了。 哎，就对上了。 啊、哦、 啊，我在讲我的人生故事的时候吧， 啊、哦， 我在那里头我还唱了。 是吗？ 哎。你看我没学过歌曲啊，就是后来允许唱的时候啊，一开始啊不敢唱啊，那个放不开呀、 啊、放不开， 多磕碜 呢， 那对的错的都不知道，贪笑，我这人整不明白的话不敢说、 哦、 唱的不对的歌不敢唱， 严谨啊， 对， 所以你今天说这些话， 对，我就敢了， 心里有谱了、啊、 心里有谱，整不明白的话不敢去说去、 嗯、 我就羡慕人家，哎，我说你看我们同龄的人哈、啊，那歌唱都直跑调，我说他这都直跑调，你怎么还敢唱呢？你怎么不怕人笑话呢？就羡慕人家， 跑跑就好了。 你还羡慕人？你看人胆多大哈？那咱们都对了都不敢，你看他错了他还敢呢。 哦， 就老羡慕人家， 放不开， 放不开。哎，就后来呢，这个，就这种精神吧。有利也有弊， 对， 有的时候吧， 嗯， 就束缚自己， 对呀、啊， 就胆小， 嗯， 我这人就胆小， 嗯， 到哪儿不敢吱声，不敢说话， 哦， 那过去呀、啊，出身不好， 哦， 成分不好， 嗯， 啊，这个， 那就有点自闭了、啊， 自卑，就特别自卑， 嗯嗯， 有人的地方吧，一说话就脸就红， 哦， 这个除掉成分问题。出身问题、贫穷问题，还有一个毛病，我还有一个让我自卑的， 什么呢？ 那时候我大舌头， 哦， 说话大舌头， 嗯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说话大舌头， 嗯， 上学前吧，我始终不知道我说话大舌头，有一次在小学嘛，老师就点我名字， 嗯， 怎么叫我也不吱声，老师就过来了，我说你没叫我呀，后来我才明白。笑那个礼仪，那时候我说的 啊，不是笑这个 学 和小 学，啊，后来我才知道笑我那礼仪，因为那时候我大舌头，这个礼仪呢， 那时候舌头大的人，现在社会上这种人也不少， 有，就 是，我经常听着， 嗯， 那个这个李字吧，它发出那个了，这个了吧，是舌头顶的上牙膛， 了一底哈， 然后这气吧突然冲出去，把舌头冲开了， 对， 但是我那舌头不顶上牙膛，我舌头在下边耷拉着，尾移，了，尾，尾，所以我这个也引起全班吧哄堂大笑。他这一笑，后来我知道是笑笑我这个礼， 有点像那个王木生啊， 啊， 乡村爱情里边的王木生， 对，对，从那以后吧，我就再也不敢说话了，因为你一说话，他老碰到用了碰到的偏的音， 哦， 就再也不敢说 了，怕人笑话， 就老怕人笑话， 嗯， 心里就做病了， 啥意思？ 哎，完了回到农村呢，这出身又不好，整天又露着肉，哎呦， 哎呀。 这就更作病了， 对， 一句都不敢说。那我是唯一的初中生毕业，队长说：“哎，你给大伙念过报纸？”不敢念，念着碰到乐那字咋整啊？是不是？ 哦， 就不敢吱声， 嗯， 就苦闷， 哎， 就特别苦闷。 这想象不到你还曾经 啊 这么难哈， 啊， 这么多这个。 那我就想啊，我说这一辈子要老不敢吱声，这不这一辈子白活了吗？ 嗯， 我说这为什么我说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呢？就这件事儿，你看我还用功用心去研究， 嗯嗯， 我就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那四角号码字典呢，他就说这个了怎么能把他这个了的声音发出来， 嗯， 我是在那顶发现的。 哦， 他说这个了呀，是舌头一定顶住上牙膛，顶到那个牙根那块，完了用气把它冲开了，我就发现了。我说那我舌头没顶着呢呀，他可不能讹咋的。完了我就开始练，就怎么能顶呢？怎么顶也不行，顶的时候吧，吃没有葱的个就下来了，还是讹， 就是不会那个劲儿， 不会那个劲儿。 嗯， 哎，但是我就这么反复练，反复练，练练练去吧，我不练了，练俩，俩 改了， 哎，练了练不成，练俩。俩也是给我勒皮拼成的， 对， 哎，搁那顶着呢，一说俩，搁气儿冲，一冲俩，哎呦，我说这个 找着感觉， 找着感觉了， 嗯， 就是走道也练，干活也练，就天天练，练了三年，我把它扳过来了， 三年， 三年， 哦， 才把它扳过来，扳过来之后吧，因为做病的嘛， 嗯， 所以还是不敢说话，哎。一直到改革开放，就自己呀，就创业了。创业了，你还不说话？ 就是 啊。尤其选我当队长的时候， 对， 因为就长时间的不说话吧，就不会说，不敢说。说那个开社员大会，你当队长，你得给社员好几百人，你得讲两句话吧？ 对呀。 在家写， 哦， 写完了，完了开大会，上那会上念， 哦， 把那社员乐的，他们特别理解我， 哦， 哎， 嗯。 也特别尊敬我，所以吧，没有人，就全队社员，无论老的少的，没有一个人拿我开玩笑的。 哦， 你看社员之间呢，什么老的少的，整天开玩笑，就唯独没有一个人拿我开玩笑的，就对我那种尊敬啊，就好像那，就有那80岁老人那么那种尊敬都没有。 哎呀， 哎，就那么尊敬我， 是发自内心的。 哎，他是发自内心的， 做到那儿了。 嗯，所以就这一点呢，我也挺欣慰的。 嗯， 也挺自豪的，改革开放，这个出来创业，那个咱们有员工啊，咱自己创不了业呀， 对 呀，是不是？那员工那时候种地一天都上百人呢， 哎呦， 哎，那你总得要说你干啥他干啥呀， 嗯， 是不是得分分工啊？啊，给大伙说一说呀， 嗯， 一说要给大伙说，那心就发抖，就直哆嗦， 一想到这儿， 哎， 就紧张， 就紧张， 哎， 说明天呢。说要给大伙开会， 成你的心病了哈、 啊！成心病了。 哦， 说明天要给大伙开会， 嗯、 哎呀，那一想起心就难受。 这真想象不到哈！你看这么能说的一个人，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 一想起这心就是不舒服难受。 哦，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5618-1343，5618-1343。二店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1号院物美超市北侧。